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几面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 第四集，山重水复。 名模欧阳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那样可怕的栽在那场五光十色的时装展示会上。事发后，803和沈西从广州赶来，前往医院探望。 到了，就是这个病房。 嗯。他没睡在那个最靠阳台的那个病床吗？ 他睡的正是最靠阳台的那个病床。 那么，飞医生，请当班的护士进去证实一下。我觉得他已经不再睡在那个床上了。 这不可能吧？ 那条鼓鼓胀胀的被褥底下肯定没人。 嗯，小薛， 哎， 你进去看看。 费医生，被子下面没人，欧阳飞真的不见了。 欧阳飞失踪了。803和沈西正在研究接下来的作战方案，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喂，我是沈西。 沈西吗？我是老周。 啊，老周， 我们这边的调查已经进一步证实，徐二明跟欧阳飞的淫乱有关。 老周，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五号楼的服务员认出了徐二明的照片，所谓南洋巨商就是徐二明。 好，我立即向803报告。哦，顺便说一下，老周，欧阳飞失踪了，目前去向不明。 知道了，我立刻让深圳市公安局协助查找。 谢谢，再见。803， 嗯， 老周说凯旋门那边的调查已经进一步证实徐二明跟欧阳飞的淫乱有关。 哦，是吗？ 五号楼的服务员认出了徐二明的照片，所谓的南洋巨商就是这个家伙。 好，沈西啊，你马上带上英代去广州提审在押的罗阿威。 是， 要是徐二明的声音也被他所证实，那你就飞回上海，把欧阳飞的照片混在其他青年女人的照片里，让顾平辨认。现在咱们还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顾平认识欧阳飞。既然幽灵一样出没的徐二明和并非巧合的5310已经联系了这两个受害者，那他们之间就不应该是完全陌生的。 对，我这就走，有情况随时向你汇报。 好。 喂，我是803，请讲。 是我。 哪位啊？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啊？ 哦，梁答案。 嗯。 有什么事？ 嗨，英代的来龙去脉有眉目了。 哎呀，我可没让你去调查什么英代的来龙去脉啊！你不是警察，你没有调查的权利啊。 可我是作家，我有采访的权利，我喜欢跟人聊，你管不着。 好，那我就听听你是怎么跟人聊的。哎，那个管音响设备的可是特别喜欢跟女孩子聊天啊。 你说什么？ 我是说，他要不是跟后台的女模特们聊昏了头，那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也很难接近那些音响设备，偷换了那盒音带啊。 你都知道了？ 我说梁达，这不该打听的事儿啊，这往后就少打听好吗？ 不好，我是作家，我说了我有采访的权利，我的笔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脑子更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怎么想就怎么做。 哎呀，你简直是胡闹。哎，你必须知道。 我知道，803最讨厌不听话的女孩。好了，梁达听话，803的女孩最听队长的话。 你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好了，梁达，有空咱们再砍吧。啊， 有空？ 嗯， 你要有空就不是803了，好吧，拜拜。 哎，喂，我是刘刚，请讲。 哎，刘刚吧。 嗯， 我是老周。 哦，老周， 现在我在金沙滩度假村，刚才这儿失火了，现在已经查明火是从5号楼310房间烧起来的。 什么？又是5310？ 是的，消防队员在5310房间里找到一具青年女性的尸体。 好，我这就上你那儿去。哦，老周辛苦了。 哎，刘刚。 嗯， 5号楼的服务员已经认出那具女尸是另一个有卖淫嫌疑的姑娘，并不是欧阳飞。 那么那个5号楼的服务员在哪儿？ 啊，他就是。 啊，你就是5号楼的服务员？ 啊，是的。 嗯，请谈谈情况吧。 嗯，今天我值夜班，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女的已经在房间里了。 嗯， 大概10点左右，一个胖胖的港商进了310房间，很快就有争吵的声音传出来了。 两个人是不是吵得很凶啊？ 嗯，是的，很凶。只是这楼隔音设备不错，宾馆也不允许服务员随便干涉旅客的隐私，因此我也就没有更多留意。 那么那个港商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不过餐厅给310房送夜宵的时候，房间里肯定只剩下那女的一个人了。 你能肯定吗？ 嗯，餐厅服务员说她喝醉了，孤孤单单一个人，模样挺可怜的。 后来呢？ 后来再没什么特别的事儿了，反正我也没有见人再进出过5310房。 嗯，哦，打扰你了，谢谢。 啊，不客气。 嗯， 尸检很快有了结论，尽管姑娘生前喝过不少的酒，但真正的死因还是火，她是被活活烧死的。而种种迹象又无不表明那火烧的蹊跷，于是大陆警方请求香港警方协查，香港警方很快找到了一个名叫郑英山的中年男子。郑英山，男，现年48岁，香港居民，住荃湾同福新村第1期万福经8号11楼 C 座6室，已婚，二子一女，在上海和中山都有投资项目。 郑云山，你不否认你在本月17号晚上10点多钟来过金沙滩度假村的5号楼310房间吧？ 是的，警官先生。是徐二敏让我来的。是他给我香港的写字楼挂了电话。 你跟徐二明很熟？ 他知道我的口味，常给我物色中意的姑娘。 啊，5310的那个姑娘不中你的意，可他又赖着留你， 所以你们就吵了起来，对吗？ 不是那样的，金官先生，我们吵是因为她本来就是魔的女人呐。 可你对香港警方说，那个姑娘名叫赵之红，是你在上海找的情人。 我常去上海，找了个离婚的赵之红，给她买了房，还包了车。 既然你金屋藏娇的养了她，她怎么又会千里迢迢的来到深圳卖淫呢？ 这个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把她见嘛。她先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求饶，看我真的不要她了，她就反骂我比她更不是东西哦。香港有老婆，上海有情妇，还要隔三差五的来深圳找野食。 你被她骂得恼羞成怒，就一咬牙下了毒手，对吗？ 不不不，警官先生，我没有杀人呐，我没有杀人的胆量哦。 可是赵之红死了 啊， 他是被那火活活烧死的，是有人故意放的火。 那火不是我放的，我走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呀。 你是几点走的？ 我在5310最多只待一个小时，赵之红拿起酒瓶来砸我，我就跑了出来了。 好，现在你可以走了。 哎， 等等，你记住啊，要想起什么重要的细节忘了说，就马上向警方汇报，知道吗？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啊。 喂， 喂，我找803， 我是刘刚，请讲。 我是沈七，队长，我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我听着，你说吧。 我回到上海就让顾平认照片，他已经把欧阳飞给认出来了。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小学同学，彼此关系很不错，只是小学毕业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来往，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仇人。 很好，沈西，我马上把赵之红的住址也给你电传过去。你去找他的父母要照片，然后把他的照片也拿给顾平去认认。看看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瓜葛。 我明白了，队长，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嗨，你在生气？ 嗨，也谈不上生什么气。那回我在太子港办案，这进进出出的，看见的竟是赵之红那号人。哎呀，我真奇怪啊，这一个一个的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似乎天底下就属他们的档次最高了。这些近似鸟，他们的目光似乎完全是可以从所有的人的头顶上飘过去。哎，他们真是可怜呢，他们怎么一点都没感到他们跟那些通过皮条客卖身的女人在本质上是毫无两样的呢？ 是啊，有人常包他们在豪华宾馆里公吃公穿公用，又不用上班谋生，也不要养家糊口，感觉怎么会不好啊。 哎，梁大，你是个作家，你说说看，这人怎么能变成那样？他要是变成那样了，他怎么还能算是个人呢？ 我看呢，我国刑法就必须尽快设立卖淫罪。过去卖淫是一种谋生手段，妓女大多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可是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强迫卖淫不是没有，像顾平就是受了徐二明的胁迫，可更多的人呢，都是自作自受，争先恐后的变卖自己。 行了行了，咱们别再去谈这些金丝鸟了。哎，梁大，走，我们也去轻松轻松，走。 去哪儿啊？哎，去阿波罗听听吴山怡的歌好吗？ 好啊。 走着 娘子，我怎么觉得这声音这么耳熟啊？ 吴珊仪的歌带畅销全国，走到哪儿听到哪儿，你能不熟吗？ 哎，娘子，想想办法，让我跟吴珊仪谈谈啊，说什么都行，就别说我是警察啊。 好吧，那我们一块儿去后台。 吴小姐你好。 你好， 我叫梁达，这是我的名片。 哦，哎呦，我想我读过你的大作，梁小姐。 是吗？ 很感人的。 这位是我的同行刘先生。 刘先生。 吴小姐你好。 哦，你好。刘先生不是赫赫有名的神探803吗？什么时候卸甲归田改的行啊？ 吴小姐。 没事的，梁小姐，我这个人不拒绝跟警察交往。一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最欣赏的对白就是愿上帝保佑追击者也保佑被追击者。 刘先生擅长评论，他对你的歌特别有自己的见解。 哎呦，这太好了。哎，这样吧，我请两位去家里做客，咱们痛痛快快的谈谈个通宵怎么样？ 吴小姐真好客。 我这个人没什么嗜好，就喜欢广交朋友。 是吗？可我更欣赏鲁迅送瞿秋白的那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但愿梁小姐能让我此生以同怀视之。 803和梁达来到吴珊仪的家。 来啦，姨姐，你回来了。 小秀， 您是？ 你忘了，小秀，我们见过面。 哎呀，真的是您啊，梁姐。 小秀， 梁姐。 哎呦，你们都认识，这太好了。快快坐，坐下谈。 来，小秀，你怎么说走就走，招呼都不打一声，真把我们急坏了，就怕你碰上坏人。 我真的碰上坏人了，梁姐。要不是姨姐搭救啊，我早就让徐二明给毁了。 你也碰上徐二明了？ 他冒充外资企业招工骗我来深圳，可是真的到了这儿他就逼我卖淫。 后来呢？ 后来是姨姐帮我跳出了火坑，还把我留在了自己家里。 吴珊仪，要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这社会上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卖淫现象了。 其实怎么说呢，我倒是并不怎么太恨卖淫。 是吗？没想到。 你恨卖淫八成感觉他脏是吗？ 你不感觉？ 至少我不感觉他比其他形式的性关系更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妓女说到底只是一个接受男人金钱而给男人以性满足的女人，那么大千世界人海茫茫，请问梁小姐，又有多少人没有沾上铜臭味？ 看来吴小姐很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啊，卖身妓院的女子和委身于婚姻的妇女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代价的高低和契约的长短，对吗？两者的性行为都是对男人的服务，前者呢拥有许多顾客并且是按件计酬，而后者是终身受雇于一个男人，是这样吧？ 我只牢牢地记着圣经上的那个故事，一帮道貌岸然的男女押着一个行淫时被当场拿货的女人去见耶稣，要求耶稣按照摩西律法用石头将他马上打死。耶稣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用石头打他。结果气势汹汹的那伙人跑得一个也不剩。 吴小姐，那么就是说你也不主张我国刑法设立卖淫罪，你认为因为卖淫不可避免不可控制，卖者愿意买者自愿，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不予追究，我国也应该顺应这种世界性的立法趋势。 我反对卖淫罪成立，完全是因为人跟人没什么两样，谁也不比谁脏，谁也不比谁干净 啊。哎，吴小姐， 现在啊，我倒是比先前能够更深一层的理解你的演唱。 是吗？ 嗯。 小秀第一次听我的歌都哭了。 是吧？ 是吗？ 嗯，我什么也没听懂，只是听着听着，所有心酸的事都想起来了。 你说你是给徐二明冒充外资企业招工骗来深圳的，可你的离乡背景毕竟不是从徐二明的诱骗开始的。 所有的人都拿白眼看我，都在背后指指点点。 听见了吗，梁小姐、刘先生，那些人有什么权利看不起小秀？难道就因为他们装腔作势的三针四裂，就因为他们仅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洁，另一种形式的丑陋？ 不早了，803，我们走吧。 你受不了了，梁小姐。 我难受，就像吞了一只苍蝇。 作家也这么脆弱，梁小姐，这不好。 我不能容忍你随便践踏人的尊严。吴小姐，世间还有真情在， 你的心还那么圣洁。 难怪吴小姐不光爱唱《我的梦太苦》，还爱唱《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记住我的话吧，梁小姐，有朝一日你也许会觉得我的话尽管刺耳，却还管用。 好了，时候不早了，告辞了，吴小姐。 真遗憾，没有尽兴地聊个通宵。 嗯，另外找个机会吧。我想，我们会有更深入讨论的机会的。 我想也是，刘先生。 那么，再见，吴小姐。 带我送个客，秀秀。 哎，梁姐，刘先生，坐好啊。 嗯。 梁姐， 嗯， 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你们能不能不生怡姐的气？ 你怎么这样想？ 你们说的话我不全懂，可是我知道你们吵嘴了。 别往心里去，那不是吵嘴。 不要哄我，我看得出来你们不喜欢他。 小秀， 你们不应该不喜欢他，他是好人。 我们知道他救了你，对你很好。 他真的是好人，就是有时候脾气急了点，好发火。 哎，小秀。 嗯。 他冲你发过脾气没有？ 反正他一个人活得挺苦的，碰上不舒心的事，不是发火就是弹琴。 哎，我想我是听到了琴声了。 对，是他在弹，他的琴弹得真好。听他弹琴我就想哭。 小秀，你说吴小姐一个人活得很苦，而她对我们说她很喜欢广交朋友。 不，她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她说她讨厌跟人交往，她从来不让外人到家里来做客。 哦，是这样。 好了，小秀，你回去吧，不用再往前送了。 梁姐， 嗯， 你不要再生怡姐的气了，好吗？ 好的，不生气，不生气。 太好了，再见，梁姐。 嗯， 再见，刘先生。 再见，小秀。 再见，小秀。 嗨，怎么，还想听完吴山姨的琴声？ 小声点。 半夜的，你别吓唬人。 来，你跟我来，我想到那边树丛里去看看。 那803， 别怕，你拉着我的手。 啊！ 谁？站住！ 他跑远了，803。 你看清他了没有？ 我什么也没看见，就一条影子闪过去。 要知道这个黑影是谁，冲什么而来，又奔什么而去，请听第五集《步步陷阱》。

深更半夜的，你别吓唬人。 来，你跟我来，我想到那边树丛里去看看。 那803， 别怕，你拉着我的手。 啊！ 谁？站住！ 他跑远了，803。 你看清他了没有？ 我什么也没看见，就一条影子闪过去。 算了，现在没事了，走吧，梁大。 你说，那会是谁呢？ 哼，溜得贼快，八成是小偷一个。 那当然不是小偷，803知道却不愿意说。他回到招待所，又是嘀咕又是写的，乱七八糟的阿拉伯数字涂了几大张，才又跟沈西通上长途。 喂，找哪位？ 喂，沈西啊。 哦，803。 嗯， 怎么你还没睡啊？ 小子，你不也一样吗？哎，快说，有什么新情况吗？ 哎，803，果然不出你所料，赵之红也被顾平认出来了。欧阳飞、赵之红和顾平，原来他们三个人都是小学同学，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说一句，沈西，快。 顾平告诉我，那一年他10岁，他常常去欧阳飞家看电视。 嗯。 同去的还有赵之红，结果欧阳飞的叔叔趁机多次猥亵了他们。 嗯。这么说，欧阳飞给梁达说的那个故事还真不是一派胡言啊。 对，你是对的，那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可以不是父亲，但是未必就没有那么多的性和暴力。 嗯，好。哎，沈西啊，你说的共同仇人就是那个欧阳飞的叔叔？ 对了，欧阳飞的叔叔名字叫欧阳坤鹏，1976年6月他因为奸污幼女而被逮捕，当时被判了10年徒刑。 那么欧阳坤鹏是奸污了顾平呢，还是赵之红呢？ 不，都不是。他强暴的是一个叫李小云的女同学，这个姑娘后来随她的父母内迁去了大三县。 李小云被强暴的那天，是不是5月31号？ 哎，队长，你神了！你怎么知道的？ 哎，我问你是不是啊？是还是不是？ 是，1976年5月31号，费好大的劲儿啊，我才从原始档案里查到的。 好小子！所有的原始档案你都读了？ 那当然，不过原始档案本来就不多，那个年头政局动乱，谁也没心思好好办案，从口供笔录到结案报告，薄薄的几张纸，潦潦草草，简简单单。 明白了，继续往下说。 嗯，欧阳坤鹏在白毛岭劳改农场一待就是13年，其中因为有2次违反纪律而加刑，刑满释放以后他就回到了上海，跟人合伙开了一个小个体餐厅，老是飞广州空运海鲜什么的。 哎，等等等等，沈西啊。 嗯， 你是不是怀疑他是本案的主谋啊？ 这个，反正啊，当年率先告发欧阳坤鹏的是欧阳飞，接着呢，顾平和赵之红都做了证，欧阳坤鹏对他们三个人一定是恨之入骨，他完全可能就是那个音带上说什么，另一个高潮的男人。 那么你让欧阳坤鹏的合伙人听了那盒音带没有啊？ 还没有呢，我在等你的决定。 你已经掌握了欧阳坤鹏在案发现场的证据了吗？ 这个还很难说，不过去年5月份他在上海最后一次露面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至少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反证。 沈西， 嗯， 你给我说一说这个欧阳坤鹏的体态特征。 是，中等身材，常戴墨镜，留小胡子，喜欢戴一顶礼帽，礼帽檐压得低低的。 那个戴墨镜、留小胡子、帽檐压得低低的神秘男子又一次在社交场合出现，已是次日凌晨4点多了。他偷偷的约见的人还是神出鬼没的徐二明。 先生，我可不喜欢跟不讲信用的人打交道。 我可没有少付过你钱，徐老板。 你说过，赵志宏的事了结之后就不再找我了。 再帮个忙，徐老板，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你的事给我惹出了大麻烦，警察全市通缉，我手下的人落网的落网，倒戈的倒戈， 他们追得我无处藏身，昨天下午就差点给那个上海来的803掀了被窝，现在想来我还后怕。 拿着吧，徐老板，香香手压压惊。 你打发叫花子呀，先生你还真会寒碜人。 这是定金，徐老板，事成之后另加这个数，怎么样？ 这回你又看上谁了？ 梁达，跟欧阳飞一起来深圳的那个女作家。 你疯了，她是803的女朋友。 803的女朋友怎么样？又没有三头六臂。 刀口上舔血的事儿我不干。 这样吧，干脆银货两讫，翻倍结账。 好，你够朋友，我徐二明也豁出去了。他803专跟我过不去，这回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他点厉害，看看到底是猫抓老鼠还是老鼠抓猫。 听着，今天晚上你去阿波罗找梁达。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会在那儿？ 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打听，你只要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就行。 好好好好，你往下说吧，我听着。 你找个机会把这个掺进他的饮料里，等到药性发作你就把他带走。 又是你让我给欧阳飞吃过的那个荷尔蒙？ 海外色情市场上的首选药，吃了它真女也会变成荡妇。 早上，梁达兴冲冲地敲开了803的门。 请进。 哟，怎么又是一夜没睡啊？看你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 梁达，你倒是满面春风啊。 嗯哼。 嗯。哎，准保有什么得意事儿吧？ 当然了，吴山姨一早就给我来电话了。 是吗？ 嗯， 怎么说 啊？他说他昨天晚上太累了，情绪也不太好，所以才说了许多过头的话。 哦，他向你赔罪。 嗯，他还要我向你转达他的歉意。他说他确实不应该随随便便的践踏人的尊严，不应该不承认世间还有真情在。 这个女人看来还不像她的模样那么固执嘛。啊， 是啊，他那么真诚，我反倒不好意思再拒绝他的邀请了。 什么？他又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啊？ 不是，他邀请我再去阿波罗听歌。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就请了你一个？ 嗯，他说他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我说，他说他经历很丰富也很曲折，要是提供给我，我一定能够写出一本比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更轰动的书。不过有很多事情只能在两个女人之间讲，所以今天晚上他就不邀请你了，他希望你能够谅解。 哎，梁达，你现在说的是他昨晚上说的原话吗？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么敏感。我是想说啊，这有些中国女歌星看起来也不比马当娜单纯的啊。 嗯，这么说你不反对我今天晚上到阿波罗去了？ 我实在是没有理由反对你接受邀请。啊， 你对我一个人出入社交场合从来就是很不放心。 哎， 特别是晚上，你更是多一份不安全。 哎哎哎，你可千万别把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我。 我从来不搞冤假错案，你满心的不高兴， 嗯， 从来不从嘴里说出来。 哎，梁达，至少今天晚上我是绝对没有阻拦你一个人去阿波罗的意思。 是吗？ 哎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像昨天晚上那样的当啊，我是再也不上喽。掺和在女孩子堆里，净听人家争的是昏天黑地，可是自己呢，连半句嘴也插不上。你看，真是真是，哎呀！ 那好，那我就单独赴约了。 那就这样了。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上场的是大家最喜欢的吴珊怡小姐。 朋友们，昨晚我伤害人了，我太不应该了，我好难过，好难过。 吴珊怡，你骗人！ 吴珊怡是好人， 吴珊怡不害人。 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你们大家的信任，可我真的是伤害人了，是我不好，完全不应该的，伤害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他现在就坐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作家，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可是我一时听不进，反而拿话去伤害他。现在我知道我错了，今晚我请他来，就是想请在座的各位朋友允许，允许我专为他唱一支歌。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歌声能够洗清我的罪过。我希望我的伤害真是一个清晨醒来，已不再存在的噩梦。我希望我的难过一去不复返。好，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一首《难过让他走》。 唱得太好了，吴珊怡。哎呀，其实你完全不必那么介意的。 不，梁达，昨晚我一夜没睡好，我不该胡说八道，莫名其妙的拿话伤害刘先生，伤害你。 我也很尖刻的，吴珊怡，得理不让人。 哪里哪里。哎，对了，梁达，今晚单约你一个，不请803，他没意见吧？ 哎，他说他求之不得呢，昨天晚上那样的当再也不上了，掺和在女孩子堆里，净听人家争得昏天黑地，他自己连半句嘴都插不上。 不说了，梁达，昨晚的事情我们都不说了，好吗？ 好的，来，勾勾小指头， 来来 来，我们俩是好朋友。嗨，主持人， 哎，怎么了，吴小姐？ 我陪梁小姐去酒吧坐坐，待会儿再轮到我唱，你来电话叫。 哎，没事的。吴小姐、梁小姐，两位好走。 哦，是吴小姐，欢迎光临，里边请。 不了，就靠门坐。梁达，你说呢？ 好啊，进出方便点，待会儿你还要上台呢。 那好，两位这边请。 谢谢，谢 谢。两位喝点什么？ 梁达，白兰地怎么样？ 听你的，我无所谓。 两杯白兰地，两杯矿泉水，还有冰块。 好的，吴小姐。 梁达，我就喜欢矿泉水兑白兰地，再加上冰块，一小口一小口的抿。 我没这么喝过，反正你说好，准错不了了。 人活着也不能太清苦了， 该享受的地方还得享受。 是啊，话是不错，可就是没有时间，不是采访就是赶稿，真烦了，恨不得把笔折断了。 还是要自己解放自己，想开了也就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了。 两位小姐，酒来了，要不要帮忙兑一下？ 你没事了？ 是，有事情尽管吩咐。 看着梁达，我来教你怎么兑。 我好笨的，吴山姨，你可得慢慢的说。 没事儿，梁达，一学就会。 嗯。哎呀！ 哎呀！ 对不起，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毛手毛脚，走路也不看着点。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个酒我赔，我赔。 谁稀罕你赔？保安。 不，这个面子你一定得给我，一定。 真扫兴，天底下也有这样的人？怎么大街上走路不去撞大眼睛？ 算了，吴山姨，小事一桩，不值得怄气。 酒没洒着你吧，梁达？ 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 啊，小姐，酒来了。 真赔。也不用特意去吧台上买呀。 应该的，应该的，也算是加上一份心意啊。 你这位先生，脸好熟啊。 哦，我是超级歌迷，吴小姐的歌我是一场不落。 看来我们在歌舞厅见过面。 有一天晚上，我看见小姐您一个人在歌舞厅坐了大半夜。 别啰嗦了，我们对你没兴趣。 好，我走，不打搅。 吴山姨，我说你真逗， 男人都是这样，稍不留神就黏黏糊糊的贴上来。 是啊，眼下流行性骚扰，最新的调查表明，在美国21%的妇女在工作中受到性骚扰，42%的人知道有人受过性骚扰。 你脑子里的东西装得真多， 职业病没办法。 来，为中国的奥利亚娜·法兰奇干杯。 为穿裙子的中国猫王干杯， 为不为男人活着的女人干杯， 干杯。 来，再斟上。 你也得倒满。 那当然。 其实吴山姨，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也不全错，我仔细想想，人跟人是没有什么两样，谁也不比谁脏，谁也不比谁干净。本来嘛，想偏激点，卖淫和有些人的婚姻还真差不多，区别仅仅在于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许多人，卖得直接点还是间接点，卖得贱点还是卖得贵一点。 我们说好不再说昨晚的事了。 吴山姨，我在写一本关于卖淫死灰复燃的书，我写了大半年了还没写好。 是吗？ 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写了，说一个女作家去写这样的书太脏，可我还是坚持要写，要写。我要揭示生活中的那种种种卖淫现象，是想透过这样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去让读者能产生更多层次反思色彩的认识。 你是对的，梁达。来，为你早日完成你想写好的力作，干杯。 干杯。 再来一杯怎么样？ 我有点难受，吴山姨。 不可能吧？再没酒量，两小杯兑矿泉水，又放冰块的白兰地，也不会这么快的让人醉呀、啊！来， 哎呦，可是我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你这么难受，梁达？ 我口干，浑身又痒又热，哎呦，好像，哎呀，每根血管都在发胀。里边有很热很热的东西，像潮水一样的在涌。 哦，这酒不凶，真醉也不该这么厉害呀、啊。 吴山姨，我真的难受。 吴小姐，主持人来电话叫你，说是下面又该您唱了。 哎呀，不行不行啊！你看我的朋友醉成这样，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不管呢？ 我没事，你别为我给耽误了。没事没事， 你真没事，梁达。 没事，你放心去 啊。那好，你扶在桌上休息一会儿，我唱完就用车送你回去，好吗？ 好的，好的。 吴山姨刚离开，徐二明慢慢地走过来，停在梁达的桌前。 小姐需要帮忙吗？ 刚才陪我酒。 真对不起啊，我太冒失了，小姐。 你说那酒怎么那么厉害？我心里就像烧羊肉。 上外面凉快凉快就会好的，小姐。 不，吴山姨让我在这等他，在这儿，我不走。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不会误事的。 不， 没事，小姐。 哎，小心别摔。 那好吧，那凉快。 对，我扶着你，小姐。 头晕。 来，慢点。 你扶着我。扶着我。 Boy， 我的那位朋友呢？ 哦，刚才一位先生扶他到外面醒酒去了。 你认识那位先生？ 就是刚才陪了你们一杯白兰地的那位。 啊，好吧，我到外面找他们去。 您走好，吴小姐。 没过多久，那个神秘的电话又在天堂宾馆响了起来。 喂，你找谁啊？ 天堂宾馆五号楼310房间吗？ 啊，是啊， 我找徐老板。 哎呦，找徐老板啊，他不在。您是谁啊？ 我是给你们订这个房间的人。徐老板有没有让你们给我传个话？ 啊，有。徐老板，五分钟前来过电话，说是让我转告你，货，你们轻点，说货正往车上送，一切顺利啊。 现在房间里除了你还有谁？ 哎，这还用问？你没听见打麻将的声音吗？ 我问你，房间里到底有几个人？ 哎，错不了，四个精壮兄弟，等会儿再加上那个徐老板，保你那个作家妞这辈子再也忘不了今夜良宵啊，对不对？好嘞。 喂，要哪里？ 公安局招待所吗？请转上海刑警。 他有事出去了，你可以留话，我们替你转告。 转告上海刑警，十分钟前我看到他的女友在阿波罗大酒店跟徐二明在一起。 你等着，我们这就给你把线转给他。803，有人向你报案。 我是803，把电话接过来。 你真是上海刑警神探803？ 你是谁啊？ 你是谁？你怎么还有心思管我是谁？你怎么还不快去找你的梁达去？你还磨蹭什么？你是知道徐二明的，你知道他是个人肉贩子，你也知道他干了顾平，干了欧阳飞，干了赵之红，可是你是不是知道他接下来又要干你的梁达了呢？ 你到底是举报者还是同案犯？ 我是导演，一幕悲喜剧的总导演。我乐意看到天堂变成地狱，我乐意看到徐二明和他四个精壮的弟兄轮着拿你的梁达取乐。我要让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知道，